以后遗失台铁高铁车票不再只有认赔，交通部新定旅客运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首度统一规范延误还有退换票事宜，明定遗失车票如果寻获可以退还最高80%票价，行政院消保会已经审查通过，最快6月公告上路。过去台铁高铁各自为政，各有不同的购票以及退换票规定，为了维护旅客权益，消保处要求交通部订定统一规范，提供台铁还有高铁依循。根据草案规定，旅客持未经查验的车票，经铁路机构同意后得变更搭乘日期、班次或车种，第一次免收手续费，第二次依照退费规定收费，办理退票应支付手续费。交通部指出，草案最大重点为车票遗失处理办法，过去旅客遗失不记名车票只能认赔，未来向铁路机构报备先补买同日同起讫区间的车票，事后如果寻获车票而且经查明不曾使用或没有完成旅程者，可于1年内退还原车票价最高80%。台新金控前10大股东名单今天出炉，保家资产持有 76.17万张的台新金股票，持股比例 7.11%， 成为台新金最大单一股东。由保家资产董事长林晨海儿子林家宏担任董事长的圆通投资公司持股也超过21万张，大约 1.97% 股份，合计两家公司共同持有台新金 9.08% 股权。如果再加上林晨海与林家宏个人持股，整个保家集团持有台新金股份已经达到 10%。 至于公司派台面上持股，包括了台新租赁持有 2.9%， 台湾石化 2.37%， 新鲜 1.17%， 东贤投资 1.18%， 总计持股比例大约 7.64%。 虽然不如保家，但是台新金宣称可以控制持股达 25%。保家今天发出第三封致台新金股东公开信，承诺进入董事会之后将督促经营团队3年内处理张营问题。台新金总经理林维俊回应，保家资产的执行长唐楚烈曾经担任张营总经理，当时就反对台新金合并张营，现在又主张合并是选项之一，实在看不懂在想什么。林维俊强调，台新金的立场从没改变，可以合并张营，也可以在合理的市场机制下退场，但是要进要退不是台新金自己可以决定，静待最高法院判决。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5点，涨幅 1.25%， 来到10966点，成交金额1252亿。中美战贸易战火停歇，台股今天以大涨百点庆祝。至于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97点，来到2302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24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32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8点，107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2点，涨幅 1.14%， 314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355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8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6.8分，成交金额9亿4200万美元。日元111.3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48美元。台北市内湖区安康路480号前方，今天中午施作浩浙缆线地下工程的时候，不小心挖断了瓦斯管线起火。台北市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救援，一名男子全身20%的面积二度灼伤，送医治疗。现场经瓦斯公司截断瓦斯供气之后，消防局12点40分完全扑灭火势。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宜兰县南澳乡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可能降下冰雹，请注意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以及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请问高中今年繁星录取国立大学及一大等87人，私校第一，设有国际双语班、数理自由班、流行音乐、街舞、篮球、排球、武术专班。 请问高职以及证照一年298张，基北区第一，设有商经科、英英科、资讯科、广社科、市社科。 校车、宿舍、餐厅样样齐全。5月22日前登记，送早鸟奖学金20000元。 我是家长，我极力推荐景文高中。 嗯，老公，外面空气脏，怎么家里也到处是过敏源？ 德国博伊空气清净机99.9%过滤空气中的 PM2.5，去除异味与甲醛。老婆，有了博伊真安心。 超静音，费用低，小平数空气清净机 No.1 首选。快上网搜寻德国空气清净机。 德国百年健康专家 BEURER 德国博伊。 Go Unique 2017进口小型 SUV 销售冠军 Vitara 全球销售突破40万台，米黑、灰黑、凸透双色限量登场，本月领牌加赠进化套件，欢迎莅临赏车 Suzuki。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灵犀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伟大的华语女单，你好，我是马克。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中田雅斯达嘎，再加上了米津玄师的合作，叫做《Nani Mono》。今天的这个歌单呢，为大家送上，因为就是我之前有去，就去日本的时候看了一个综艺节目，那节目里面呢，它就是比较综合性的，就里面可能有娱乐新闻，有音乐，有最近新戏会访问可能歌手等等之类的。其中音乐单元呢，他们常常会跟 Spotify 做合作，就是调查哪个世代你会听哪些歌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会把那个排行榜公布在节目上面。那今天的排行榜呢，是他们调查二十几岁的女性， 所以现在的二十几岁， 对对对，当你们在要展开新生活，要过新生活，比如说新工作、新恋情、搬新家等等之类的，你会想听什么歌曲呢？的一个排行榜这样子。 翔太再加上了加藤米莉亚这首歌， 米莉亚 有一阵子真的听到烂掉 Forever Love。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立马帮帮忙。立马帮帮忙这个单元呢，就是你有任何生活中的一些烦恼，一些需要人家帮忙的地方，都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帮帮你的忙。那我们帮不了忙，还有其他的听众可以帮你的忙。有人帮帮忙说，我想要听那个马克他演完了这出伟大的大独裁者的电影梦。 这根本就没有人这样讲嘛，是你自己 Q 的吧？ 他真的想听你演完之后的心得。 我看你乱讲。 你看，我想听你演完的心得啊。 哦哦，好，琪琪。 怎么会这样怀疑人呐、啊？ 明明就很有可能是你自己 Q 的。 还 好这一次 这就是玩吹牛啊、哦！抓错了吧？三天四场，然后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看。那就算你没有去看，可能在演出之前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主持人心境上的一些变化，他可能变得很躁郁、然后变得很情绪起伏很大。 不会、今天的下一个小时我还是会叫大家都买都买，生火都升起来，升起来，旺旺的火。 然后因为他一直给我一些好像给我打预防针一样，就是说这出戏一直到前一天还觉得说，好像他看到那个希望之光的感觉，就这出戏有点看头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抱着一个非常平常心的心情去看，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你说的那个样子啊。 真的吗？ 其中有一些我笑的蛮大声的，我不知道你们听到。 我没有听到、 我有故意想要笑大声一点，原本我可能只是哈哈哈哈，我有故意这样，就是我想要给台上演员一些力量。 谢谢，太感人了。 所以演后的心得是， 演后的心得就是有很多事情都是，你做过一次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理解了，我懂了，可以不用再做了，这样子。 这个也是不用再做了。 对啊， 脱口秀你一开始做第一次之后你觉得没有要做，其实但你做了第二次又做第三次。 对，我不太知道，我不太知道是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拒绝那个卡米蒂的团长还是什么。他是不是 他 这个人有一种魔力，而不是我而已，是整个就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的魔力给他，就像一个网罗，他是蜘蛛丝，他你会被缠上去，粘上去。 我绝对不会打开他未来传给我任何讯息。 对对对对，蛮恐怖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我心里面打定很坚实的想着，我不要，我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跟瓜葛，不会再加入，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有第二次。 不会，真的。 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请问一下，那马克这一出舞台剧未来有可能会加场吗？ 我们先不要，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文文帮帮忙说，我儿子在厨房的琉璃台上面用了很多快干在那边粘东西 啊， 结果琉璃台上面现在很多快干根本用不下来了，求救该怎么办？ 快干是强力胶的意思吗？哇哦！ 你说一直到处涂，挤出来挤出来，然后等到干了那个胶该怎么办？是不是？ 我是好像没办法，如何清除强力胶？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我们可以帮你 Google 一下。 我来 Google 一下。 Albie 有回答说，如果是快干的话，你可以用香蕉水试试看。香蕉水跟去渍油， 香蕉水不是香蕉。 来自 Offord， 我来 Eleba， 就笑的话，哈哈哈哈哈哈。 网络上的解法呢，就是用化学，就是去 counter 它， 什么 ter 啦？ 酒精，高浓度的酒精，丙酮。 高浓度的酒精就是，要特别去买的。 对对对啊，工业用酒精啊，对对，不是 Scotch 跟那个。不是威士忌跟什么格兰利威哦，不是那个、哦。 我刚才想说高粱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好，然后丙酮，丙酮就是它的溶剂、嗯。那其实呢，好像你去五金行或是一些比较专门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找到瞬间胶清除剂。 什么剂？ 就是瞬间胶清除剂，就专门去清它的东西。那其实 刚刚那个好像是用哆啦 A 梦拿出来的方法哦。 瞬间胶清除剂。 是小叮咛吧、 你连哆啦 A 梦都不想让我当男的。 可是刚刚也有一个人提到了，就是大家很热情在分享的时候，有人说使用那一些，就除了瞬间胶清洁剂之外，可能用一些高浓度的酒精、可能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的琉璃台是什么，会不会被 哦？对啊，如果是什么人造石，如果石英石、人造石，人造石可能好 还好一点，因为石英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 有点危险。 对对对对对。 YCN 说，如果在看电影的时候附近坐了一个笑声很假又不在笑脸上，可是他又很爱笑得很大声的人，该怎么办？我跟你说，就是你很衰，这样子真的没有办法。 经过几次的爱，才终于明白，人会成长，并且学会释怀。都市恋爱剧《动物系恋人》那片头曲 ，Alpha 萧亚轩最新单曲《五五五》。 我们爱过几个人，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昔日的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呜呜呜，想真的紧紧抱着。 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以艺术为支点，梳理南回地区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四项历史文化与地景。5月26日至9月1日，有20位国内外艺术家，超过50场活动，邀请您与艺术创作者、在地居民合力接影，寻觅南回现实中所隐匿的宝藏。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南方以南。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各路高手争锋 ，A7 霸主唯有红竹金结石。捷运 A7 站600米双质证结构宅，自备38万起，登上 A7 黄金轴至尊新地标。红竹金结石，0331688899。 我是吴声梅。 願うの君に耐えた 人普普弗朗普，我的只想告诉你，欢迎你继续回来飞利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得上。像是阿 K 说，请问我那个短发的发旋哦， 嘿， 老是炸开，该怎么办？ 发旋是后脑吗？ 就是那个洞，洞旁边的头发一炸开， 你可以加入犹太教，就会戴一个小帽子。 欸，他们小帽子都非常的可爱耶。 哦，可是好像是男生才有戴。 阿 K 是女生哦， 感觉是吧？ 女生的发旋老是炸开，就是你就剪太留长就好啦，它有重量就会垂下来啦。 我要短发。我这人家哦， 不是他会为什么是你有自然卷是不是？ 你不要瞧不起自然卷哦，怎么 样？我也有自然卷好吗？如果你是女生，这么短的头发，你的发旋又炸开，那你就是把它，你整个抓一抓，就是让它整个很立体，就不会觉得发旋那边很突兀啦。 你说像男生一样抓头发， 就是像郭采洁，她的短发也常常有时候抓的那个造型，就整体都很有感觉啊。 嗯。头发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本人才会知道。顺便他头后， 你就请他下来电台一趟，是不是？ 那后面顺便，哦，我们 app 没办法传照片，太可惜了。 对，而且他大头照是一只猫，所以不准。嗯嗯。子儿说：“请问啊，就是我在那个护肤中心，我买了30000块的护肤产品。我不是要说产品怎么了，我要说的是店家换老板了，然后呢就把我的产品清掉。 啊？ 怎么办？ 怎么可以这样？” 但通常你买这个应该都会有单据才对啊， 对， 你凭那个单据，那个不就是证据吗？ 可是是不是人家 人去楼空啊？就是那是以前的公司啊，那不是我现在的公司啊。你要找的话，你要去找以前那家公司。我现在只是把这家店， 哦，老板是整家店都，比如说从手摇饮料店换成一个汉堡店，这么夸张？ 没有没有，就是我只是顶让下来，可是我没有要顶让你的顾客的意思啊。 哈？ 如果他这样跟你讲的话怎么办？ 我想哭。 这不是就像之前， 我不要听。 就加入健身房的时候，你知道最近健身房他一直打电话给我，他要我买那个就是加入会员嘛。他要卖我10年期耶。 什么年代啊？在卖10年期？ 有事吗？对啊，那这样倒了真的就是求诉无门啊。 他是觉得你的会员照片看起来很好骗，是不是？ 嗯。一方面是我不知道哎，欸，反正他就是会卖那种5年期的，说未来还可以再展延成10年这样子，因为这种当然就是月费会比较便宜啊，对啊。然后可是如果你买下去，你刷下去的时候，你一开始刷没问题，那你怎么知道 后续？ 对啊，那如果他倒了以后，因为他的那个办公室不是办公室，他的场地就在那边，也许是新的一家。就是说本来是 true， 然后变成 world， 那 world 当然就不会承接你以前的东西， 那怎么办？这就是被骗呢，欸。 是呀，啊，对呀，啊，很恐怖。 哎，欸，他真的说就是原店家收掉了，欸，昨天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推给说那是前一个老板的那个啊， 而且有时候是更恶质的是 生气耶， 更恶质的是其实他们都还是同一批人，只是换人做老板。这一招在台湾超常见，超级常见。 不要这样骗女生的钱好不好？ Muscle talk. Look at her dance. Move it, move it. Just take it. Oh. Let's paint the town. Paint the town. We'll shut it down. Shut it down. Let's burn the roof. And let's then we'll do it again.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I got a feeling. 是因为刚刚提到了犹太教的小帽子，所以要放这首歌吗？ 不是，今天的主题不就是二十代的女性在展开新生活，她们想听的歌，她们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一切会很好的。 请问那个柠檬香蜂草啊，哎，要怎么养？我养什么就死什么这样。 哇，这个好难哦！ 柠檬香蜂草，蜂是蜂蜜的蜂，这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好喝啊？Party every day, party every day, and I'm feeling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子敬帮帮忙，他昨天两场垒球比赛投了350几球，他现在手没有办法举高，请问我要怎么样可以加速我的那个恢复？ 为什么要这样操自己啊？ 男人就是追求又爽子， 不是 你不懂 啊？为什么要这样？哎，职棒选手都不会投这么多球，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怎样恢复快一点呢？不就是 疯狂休息啊，每天睡觉， 休息 手都不要动， 喷喷肌肉啊。 太可怕了， 贴贴撒东西布啊， 太可怕了。 我自己手很酸要炸掉的时候都是用这些方法的，但鸡肋我觉得有点太辣了。哦，这个忙我想新一代的 YouTuber 可以帮得上忙。 好， 请我的影片呢、啊、要上字幕跟后制，有没有推荐使用的软体？他现在用威力导演，觉得字幕有点生硬的感觉啊。 Sony Vegas， Sony Vegas， 这是最简单、最粗浅的，在网络上又可以低调的，就是 Sony Vegas。 誰も 中香蜂草属于，因为它也是一种香草植物嘛，所以我们就直接以香草植物的照顾方式来讲好了。香草植物呢，它不怕大太阳，但是很怕湿水。这边呢， 失水，失去水分的 意思。对对对对对，这边呢，它其实有一个建议是，常常呢，就是香草植物大部分都有月下的困难，月下就是很难越过夏天。你在秋天、冬天买的时候，或秋天、春天的时候，你不用理会它，都可以长得非常好。可到夏天就需要很大的，就是你就需要对你要照顾它这样子。好，所以呢，既然你现在已经买了，你马上就是要面对夏天，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修剪它。一个是要修剪它，就是当那个叶子它开始变得有点黄的时候，凋的时候，你就修剪它。修剪方式，你从地面属往上两个节位的位置就先剪掉。那浇水的时候就先不要浇那个位置，剪掉节你就可以再插到土里面。没多久它会再生根了。好，所以呢，你不要害怕，就是剪了会很丑。 你是帮助它过这个夏天。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夏天你要先让它活着。再来是阳台，如果有阴凉的地方，你可以先把它放到那边去，但不要完全的遮阴，它们只是需要凉快通风，然后还是需要太阳的。重点就是夏天的时候， 外面太阳很大，把它撑伞这样。 对对对，最重要的就是夏天的时候每天清晨的浇水是比那个遮阴更重要的，就是每天清晨浇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还要设闹钟起床喂他喝水。 Yes, yes。 天哪，就是照顾小宝宝的概念。 Yes。 Kizaga 橘版 46 这首歌曲叫做《沉默的多数》。有的人想要听我在周末参加婚礼后的心得。这间餐厅呢是一间很著名的海鲜餐厅，然后我常常听到很多长辈，就是比较有年纪的长辈会分享说，这间海鲜餐厅非常非常的好吃，但平常因为我也没什么参加婚礼的机会，然后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像也不会什么相约去吃海鲜餐厅，所以那一天呢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个人人推崇的餐厅吃喜酒。我只能说从上因为我后来我没有吃到最后，因为我要去看舞台剧的关系，我就吃到三分之二吧。我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每一口都没有地雷。 这么厉害， 我觉得非常好吃。 这么厉害， 就是不是哦，挺好吃。然后再吃 那菜色有什么？ 第一 海参那种我不行 哦，你不喜欢吃海参哦？就是第一个就是生鱼片的很大拼盘啊， 可以。 然后我觉得生鱼片很好吃，我觉得很新鲜。然后后来就是有炸软壳蟹，那种炸软壳蟹我是没有什么。 软壳蟹是有壳吗？ 就你什么都可以直接咬的，你看到就可以直接咬。那种软壳蟹我是没什么兴趣的。然后可是别人说这个很好吃，你吃，然后一吃哦，怎么这么 好 吃？然后软壳蟹里面还有蛋，这样就吃完了。后来又吃了，它还有一个拼盘是冷盘的，就是有墨鱼香肠啊，有什么鸡肉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然后每一个我夹的都很好吃，就连就是有一个我不是很爱吃乌鱼子的人，可是它有一个好像是跟做成人家三色蛋，就是把它全部压扁在一起，就里面有很多料的，也是好吃。 这么厉害 哦，长辈的味蕾真不是盖的。然后哦，可是因为那天太热了，所以我没有吃那个佛跳墙。我不知道那个佛跳墙里面厉不厉害，反正我就吃到后面就每一口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然后当然也有海参，可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吃海参，所以我就觉得海参也很好吃。就是然后或者吃一些还有九孔，九孔又很新鲜， 这个我也不喜欢。 哦，九孔中间就是也会放一些炖菜啊，然后什么是不是香菇？香菇也很好吃，就连香菇都好吃啊！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费宏泰。

自我思念，人生是无尽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6月9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Trash、神棍、30万年老虎钳等7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N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107年第一波饮冰品抽验结果，咖啡帝国贩售的寒天举若含有不得添加的防腐剂己二烯酸，已经要求业者下架产品，同时已请辖管制造厂的台南市卫生局追查源头。另外，卫生局也抽验80件茶叶、花草茶的农药残留，结果万华区超过70年老字号的德安青草店贩售的玫瑰花，验出不得检出的杀虫剂赛果培；九顺茶叶公司贩售的阿里山乌龙茶残留杀虫剂英德克，违规产品全部下架。卫生局指出，赛果培虽然为国内合法农药，但在玫瑰花的标准为不得检出，已经移请高雄市卫生局追查源头。另外，阿里山乌龙茶来源厂商为嘉义县业者，也移请嘉义县卫生局追查。国民身份证已经发行超过10年，内政部次长花敬群今天指出，目前正在研拟晶片国民身份证换发，朝自然人凭证、国民身份证二合一方向规划，但是栏位部分还有不同声音，必须折冲，明年上半年应该是有机会换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审查《儿童游戏场安全管理条例》草案，邀请花敬群列席。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质询时指出，内政部近期规划身份证换发，外界还有不同意见。以国际趋势来看，将近160个国家都是采用晶片身份证，使用传统身份证只有28个。以中华民国科技进步情况，不宜再采用传统身份证。 花敬群答询时说，采用晶片身份证是目前规划方向，现在比较可以确定的是还会结合自然人凭证，但换发时程还在评估，主要是要不要保留配偶、性别、父母栏位，各界还有不同声音必须讨论，毕竟身份证换发不是内政部说了算。曾明宗追问明年上半年有没有机会换发，花敬群说应该是有机会。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处今天发布五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国民经济信心与股市乐观情绪指数连续三个月降温，民众风险偏好渐趋保守。根据最新调查，六大指数景气、就业、股市、薪资、消费意愿及风险偏好五月全面创下近期新低。国泰金控分析，中美贸易争端延烧，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调查期间国际股市震荡较大，台股位处相对位较低位，使得五月股市乐观指数连续三个月滑落到负 29.2， 来到近一年半新低。风险偏好指数连续四个月下滑到负 7.1， 处在近十个月低点。景气现况乐观指数连三个月下降到负 26.7， 来到近16个月低点。展望未来的景气乐观指数也降到负 27.8， 创下近29个月新低。就业现况与展望悲观，分别下降到近9个月与近15个月低水位。薪资上涨预期明显降低，受到信心减弱影响，大额消费意愿指数滑落到 0.3 的近8个月低点，耐久财消费意愿同步下滑。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72点，成为230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成为246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6点，来到32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2点，来到107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7点，成为3130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55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5点，涨幅1.25%，来到10966点，成交金额125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90兑一美元，台币贬值7.8分。日元以111.36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3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花莲、台东、屏东地区及宜兰、台中、高雄山区都可能降下局部大雨。宜兰县南澳乡及花莲县秀林乡还不排除降下冰雹，请注意瞬间大雨、雷击及强阵风。金门及马祖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东南部地区可能吹起焚风。北部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霸占山，霸占海，相邻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快，给我送！ 我没有藏什么。 藏不住想玩的心，就快上良友旅行线上订票服务，快搜有位最低价机票，便宜不用抢，通通都有位。 是，马上搜。 良友旅行订票订房服务在线上等你哦。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思怡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4128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如史诗电影般的荡气回肠，相遇在半身圆的华丽中场。华晨宇作曲，莫文蔚2018全新专辑。撼动乐坛合作，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Sony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umber One 飞碟大首播。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没错，就是我跟清风又再次合作的一首《全是爱》。这首歌呢，非常有清风的灵魂，再加上我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明亮的月总是在寂寞中凝望着，我知道看不见，没有光的世界让我静静依偎。你心中黑暗的那一面，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给拥抱你的腐烂，说穿了，全都是爱，都是爱。害怕的心独自在回忆中沸腾着，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沉睡中喧哗着，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让我心碎安慰。你不愿面对的那一面，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更拥抱你的腐烂，说穿了，全都是爱，都是爱。我明白过去太多伤害，现在太多牵绊，让我带你走向未来，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更拥抱你的腐烂，说穿了，是爱，拥抱你的灿烂，更拥抱你的腐烂，说穿了，全都是爱，都是爱。 本周的飞碟大首播，他是萧敬腾。这首歌曲《全是爱》，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马克です。 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帮你生活灭火大会了。最近你又想买什么东西吗？ 来看看。 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问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项产品的心得啊，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啊，它就是一个讨论区的概念，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来决定这到底是可以买不可以买，可以买不可以买， 值不值得呢， 到底是哪一个呢？ 学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 是娃娃魏如萱这一首《香格里拉》。波源说：“我应该买蚊帐还是电蚊香？” 蚊帐。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蚊帐是指就是在床上弄一个很像公主的那个？ 你不一定要公主的啊，你也可以普通，就是绿绿的，就当兵的时候挂啊。你没当过兵 ，sorry。 那个上面的钩子要怎么架？ 上面的钩子，你可以就是在墙上钉几个钩子啊，就可以挂了。天花板 太麻烦了吧？谁要买那个啊？ 或是你就挂几条线也是可以的。 只挂线不挂网， 不是啊，就是 你在家里玩那个，就是闯那个关游戏那个红外线的， 不是啊，你就一样，你就钉了几个东西就可以挂起来了啦。 不要在墙上钉洞啊！ 那是因为你家很漂亮，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很多人家没有那么漂亮，没有这样装潢的这么豪华。 因为我觉得蚊帐听起来是个很麻烦的东西，而且蚊帐久了，是不是那个蚊帐会很脏？ 还好吧，不会吧？那去洗啊。OK 的，蚊香你是吸进去有毒哎、欸。 那他怎么会问这两个产品？这是一个，你是睡觉要用的、 啊。他就是问蚊帐跟蚊香，这两个都是蛮古老的方式啊。二选一的话，就是立刻选蚊帐，反正不是我要用。 刺青阿叔想问，这个我没有用过，我身边也没有人在用这个，就是手机壳的随身充、 啊、 是不是手机壳就可以直接充电的？ 这么厉害， 好用吗？这样 这么厉害， 这个我没用过。 刺青阿叔，你是一个走在时代尖端的人， 我们需要 教过我们书肥， 对，我们需要你用过以后告诉广大听众朋友们好不好用。 请问 Brita 滤水壶好用吗？ 买啊。 你再给我用这种态度试试看哦。 怎样怎么了？ 你再随便一点啊。 我没有随便啊，我觉得就是要喝健康水是很重要一件事。没有当过兵的不要就是看了报告班长就以为可以学一下军教片的那个班长的口气。 不是，你买 Brita 滤水壶就是我很多朋友在用那一个，身边真的超多家庭都在用。 是啊。 但我很好奇他在滤什么。 我是不知道啦。喝起来甜甜的哟。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啊，喝起来甜甜的啊。喝起来就觉得特别好喝。 那你应该拍一支影片，就是盲喝一个水，就是一般的水，一个就是用 Brita 滤水壶滤出来的。要是你根本喝不出哪一杯甜的话，你就自打嘴，你要在镜头前面下跪道歉。 一杯自来水， 不是自来水，是 然后一杯 正常的开水， 正常开水，然后一杯有经过滤的滤，然后三选一这样子。 自来水谁喝不出来？自来水很深欸， 说不定喝以后觉得这个味道超级棒。从此又回不去，回到原始部落。 所以近期会拍一支这个。 我近期很忙，我近期真的很忙。 我们电台是不是有一个 Brita 那个？ 有吗？ 我想一下。啊，要不要买哦？他欧马克是说水甜甜的啊。我身边很多家庭都在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要滤，就是我也不知道滤什么这样。 你们家没有吗？ 我们家没有。所以我每次去别人家，我看到别人家用那个滤水壶我就觉得好像很高级，但是在滤什么因为我就看那个里面感觉就是我可以理 解。对啊，那些东西让你看得到还得了，你是希望打开滤水壶里面发现有蚯蚓还是什么隐翅虫， 就像是竹炭那种东西，就是会有颗炭，有个炭放在里面。 对啊， 我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里面产生效果。 对啊， 可是那个我翻来翻去就觉得它就是一个装水的容器啊，所以我一直不明白那个 它里面也是有东西的吧，它里面也是有滤芯的啊， 所以我是因为我没有完整的拆开。 对啊， 滤到那个真的会比较好吗？ 我是觉得你一开始就已经觉得没效了，我跟你讲， 甜甜的甜甜的好多人说用了滤水器喝的水甜甜的 那就没有骗你啊，你又说我态度的问题，我很认真好不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网子可能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 你有没有想过你脑子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在里面？我可不可以用 Brita 滤一下你的脑汁？就不会离去，也许事实会暂时当时计划你公平吧，不解的梦境，想独特的心情，未来更远的未来会跟着月亮的指引，人生旅途里多年不灭的真心是我爱你，让你用心在心，跟着我走着走着走出一步坚定，唱着唱着唱出温暖。水会甜甜的，那个我还是很好奇，那个甜是真的像加了蜂蜜一样的感觉？ 不是，就是不是糖分的甜啊，就是有一种肝的味道，不是 liver 的那个肝。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说话，就是清甜感， 对， 清爽感， 是 夏天适合， 是哇。 关于 于那个手机充电背盖，有人是说好用，但是可能也有人说好用，但就是有一点重，所以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毕竟它就是充电器嘛。 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懒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这里爱你一辈子，我懒得要命，我只想赖在这里赖你赖你一辈子，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我赖你，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一世一世爱着你，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赖在这里赖在这里，一世一世赖着你。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一世一世赖着你，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懒在这里，一生一 的我赖你 CJT 帮帮忙生活灭火大会，我想要买人体工学椅，那可以买 Herman Miller 吗？ 你年收入有500的话就可以。 哈？ Herman Miller 是什么？ 设计师品牌的椅子， 然后坐上去真的是跟你的身体就非常符合，你的工学就是你使用久你坐的都不会腰酸背痛这样。 等一下，让我先确定一下，这是不是我心中想的那个哦？ 我不想醒来，如果你要起来，千万别叫我。 哦，跟我想的差太多了。 哦， 还好还好，我现在看到是 PC Home 的，目前在首页的。 嗯。 34400。 我赖你， 我赖你。大家看起来很普通啊，他的那个看起来样子就是一个椅子。 那像这个，有比如说你年收入多少，你可以考虑有能力可以购买这张椅子吗？ 嗯。年收入500的话，我可能会想要买500张，就是500张普通椅子送给偏乡儿童 哦 之类的。因为从那个， 谢先生说当然要超好做， 对对，因为就是我自己没有做过，所以我不知道它的魔力在哪里，而且加上它看起来 不管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就是外观上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椅子。所以如果你只是问我看外观的话， 哎，那你剪片是坐的是人体工学椅吗？ 我当然不是啊，就是坐普通的便宜椅子啊，100块一张那种啊，折叠椅啊。 我们就去问你家，你哪是在做折叠椅？ 我做折叠椅啊，我书房折叠椅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IKEA 卖的啊，一张140还129啊。私の ecstasy 生きる強気ラハラに溢れてるストレス反動で溺れてくラブストーリーそこに未来などないわけ It's the dress No, no, I can't let go 散らせてよ、hey. その 在讲那个 HM 椅子很厉害了，害我好想去试坐， 嘿嘿嘿， 好想去躺躺看。 哇，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厂商有听到？但台湾应该是代理商，不可能有就是原厂听到。 Wonder Woman， 安室奈美惠再加上了土屋安娜。 人生必经的风景，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1250天欢愉，是没记忆的雨，忘掉在下个旅程继续。 抱歉，我不适合失伴侣，至少最后一刻。别让你受委屈，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 2018最佳男女对唱情歌，金曲歌王萧煌奇夸刀，梁文音最新爱情练习曲《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爱已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以后 会随着时间自由， 遗憾都已难补救， 缘分已尽不如多一个好朋友。梁文音全新爱情事业，全新北中南巡演，副驾驶座的风景陪伴你度过所有人生景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聪明如你，每个转弯都是契机；狂野如你，每次加速皆达巅峰。 Lexus IS 领航进化版，搭载 Garmin 四核心导航影音系统，任何方向都精彩。169万起。限量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以艺术为支点，梳理南回地区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四项历史文化与地景。5月26日至9月1日，有20位国内外艺术家，超过50场活动，邀请您与艺术创作者、在地居民合力接引，寻觅南回现实中所隐匿的宝藏。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南方以南。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好一起帮带金。 我是张涵雅。 爱有味呀，爱有我参谋，爱有我表达，不然会当三个梦呀，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你好，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你有疑虑的产品，究竟是会害你花到钱，还是帮你省钱呢？我们也摸不透。欢迎你直接上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 哇，有一好没两好，一期直播间有位听众呢，他说他想要买食物料理机，因为呢爸妈就是牙齿不好，所以食物要切碎一点这样子，所以听起来这个理由很正当啊， OK、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买给爸妈吃，比较健康，也不会就 A 到 给 到，然后甚至比较安全这样子。下面有另外一个听众的回复是说，如果你的东西全部都用食物料理机弄碎，弄得很碎，那因为你没有经过牙齿咀嚼的动作，你的脑 没有跟口水那个， 不是不是，他说你的脑部会退化得很快。 是哦， 对， 可是是可以选择不要打到那么碎吗？ 哦， 就是它是有几段式这样， 还是要咬咬咬？ 哒哒哩哒哩哒哒哒哩哒哩噔哒噔哒哒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却找不到地图，星期天的下午找不到地图的下午，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反倒旅行一折和我赢了好多，是你的幸福。其实我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也没有关系。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就算是只玩无聊的游戏，我也不会介意。 有一个问题呢，我真的是被问到烂掉了，这个问题我永远都回答不出来，而且很多男生都很爱发问，就是究竟 PS4 跟 Switch 我要买哪一个，两个都有我想玩的游戏怎么办， 哪一个 钱又不够多 怎么办。 我除了请到电玩小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找不到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欢迎 大磊 林玉智同学。 耶、yeah, 大家好，我们大 豆。因为毕竟他在车上真的是蛮常在玩那一台。你是在玩 Switch 吗？ 在车上就是 Switch 啊。 对啊。 那你家是有 PS4 的吗？ 一定也有。 我家当然什么都有了。 对啊，什么都有。 那到底就每个人都在问说要买哪一个，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建议？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要看他自己使用习惯了，因为 Switch 的好处是它可以当成掌机带在身上。嗯。所以你如果比如说你平常通勤的时候你想玩，或者想要单独在外面玩的话，那 Switch 当然是首选的。那 PS4 整体来讲，它的画面还有运算的那个功能一比。强大嘛，因为它毕竟是这么大台机器放在那边，所以它那个运算一定比较强啊，画面也比较厉害啊。但是我自己最近这样玩起来，我真的比较喜欢 Switch 啊。 哦， 哎，你都在玩什么游戏呀？ 萨尔达，就是 大家都在那个传说里面。 对，就是萨尔达，然后那个萨尔达，还有像什么马里奥德赛啊，都很好玩的、啊。 哎，那我听起来怎么觉得好像买 Switch 比较好？因为就随时随地想玩就可以玩，可是你 PS4 你一定要回家才能玩。 对，是这样讲没错，但是确实跟我另外的好处是因为它可以，比如说很多可以上线上网玩的游戏啊，比如说在那个之前大部分玩那个《魔物猎人》啊，就可以上网连线打，然后就很过瘾的、啊。 你说跟不认识的人吗？还是一定要约朋友？ 你可以跟认识的朋友去玩，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也可以。 嗯，那你上一次玩你的 PS4 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上礼拜吧。 天哪，也太快！哎，你真的很常在打电动哎、欸。 在家就打一下啊。 OK。 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像 PS4 它一直很多强作推出来啊，所以其实也是，如果你真的没有 PS4 的话，我会觉得也应该买一台，因为 PS4 很多游戏，而且现在就是像 Sony 啊，或者是任天堂，他们其实都蛮多游戏都中文化，所以其实都还蛮推荐大家买。 那讲了半天也不知道究竟他要买哪一台，反正就是看他通勤玩还是回家玩就对了。 对，看他是想硬待家，还是说想要。初级的时候也可以玩的话，因为初级的把它打到电视上的时候，其实画质也是蛮不错的。那、哦、其实我倒觉得是都可以用。 哦，那你有因为打太多电动被女友抱怨吗？ 嗯，他就眼神会死掉而已，就要抱怨一下。 眼神死。 那如果当你打到一半发现女友眼神死的时候，要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哦，当然赶快把电视关掉啊，那怎么办？ 好的，感谢纳豆先生的帮忙。 啊，谢谢你们。 跟你说拜拜咯。 拜拜。Zero when I was no one. I'm nothing by myself. You and no one else. Thankful you're my day one. You'll always be my day one. Zero when I was no one. I'm nothing by myself. You and no one else. 有一个问题呢，就永远我们都可以秒回，就是请问免治马桶该不该买？ 买， 就是买，没有不二选择这样。 是。 然后有人在问，就夏天来了，循环风扇，你还有指名想要母鸡露洗无印良品的循环风扇？嗯， 这个好像也是需要实测哎，这个。 如果你只是你家是追求那个无印良品感，就一体的色系、一体的感觉的话，那买一台循环风扇我觉得也无妨啊。就 我想的是那个循环扇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这件事情？ 你说可以让， 因为好像每个人那个家的墙壁啊、材质啊、然后通风的感觉啊、嗯、窗户开的方式，好像跟循环扇也都会有关系。 Yeah. 恭维，让他能全然和一些留给你的笑容我错位，让他黯淡然和一些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田约翰，这首歌曲叫做《留给你的我从未》。 想到今天一开始波人在问要不要买蚊帐，让我想到最近我朋友买了一个东西给他的侄女，他侄女2岁，但我觉得买一个东西放在家里的房间，我觉得非常的惊人 啊。 他买了一个 充气娃娃， 2岁小孩玩什么充气娃娃？你说一般换尿布那个娃娃是不是？那个很正常啊，就买 Barbie。他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Tippi 哦。 Tippi 是什么？ 就那种帐篷 啊啊啊啊！ 买个架 小帐篷放在家里的房间， 对， 让孩子会去睡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就一个很浪漫的白色帐篷，然后上面还会挂一些小挂饰，就很像小嬉皮会住在里面的。 最近很流行哎，真的。 那个小孩会玩多久？就是他一开始会很兴奋，要进帐篷、出帐篷、进帐篷、出帐篷、进帐篷，然后那个帐篷就…… 也许玩个3-4年啊，3-4年很够本哎、欸。 再过4年，可能那帐篷是小，蛮小的、欸、我不确定那个小朋友你多高之后，你可能不能住进那个帐篷。 那也许再玩个1年，1年也够本了吧？ 我只能说，那个疼爱小孩的心非常的可怕， 无极限。 像春天的风吹了就没有力气，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就像夏天的歌听了还想再听。你现在吃饭没？昨天又很晚睡？今天几点出门上班？会不会累？很常聊天，只有我们聊这些，牵牵手逛逛街，看电影吃宵夜，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这就是生活，其实也不错，你说。柿子很甜，但是不会腻。有一种特别的懒惰，就像冬天的床，躺下去就不想再起来。你现在吃饭没？昨天又很晚睡？今天几点出门上班？会不会累？很常聊天，只有我们聊这些，牵牵手逛逛街，看电影吃宵夜，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这就是生活，嘟嘟。你现在吃饭没？昨天又很晚睡？今天几点出门上班？会不会累？我们很常聊天，只有我们聊这些， 牵牵手逛逛街看电影吃宵夜，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在一起很久，其实也不错。我说 中山凯宴给我米其林银座宅的感动，连日本高阶经理人都选中山凯宴租房入住。 中山凯宴市中心两房带租约，每月现收65000元，坐享一辈子稳定租金才是真财富。 全新装潢，自备10%即交屋。中山凯宴2592-6888，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最危险的驾驶不是在马路，而是在赛道奔驰。德国 Nürburgring 纽柏林赛道复杂多变的天气与地形，素有绿色地狱的传奇称号。 Hyundai Tucson 通过绿色地狱1464小时的严苛测试，把安全从赛道带到街道，荣获传奇赛道认证。 Tucson 赛道限量版安全再升级，全新上市。 Hyundai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 暌违4年，萧敬腾2018个人全新国语专辑，5月25日预购，6月22日发行，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时间过得好快啊。 对呀、 啊、我好希望每天都坐在这儿。 你每天都会进录音间啊，你每天都在这啊。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上歌曲，来自于詹姆斯贝的 Wild Love。 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 Kinda now slows down. I'll take you higher. Did our hearts be the onl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and you're only mine. I wanna give you wild. Try to coral you to feel you close. From a runway in Tokyo, let's leave the atmosphere disappea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na give you wild love. But kinda now slow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er. Will our hearts be the onl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人生必经的风景，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1250天欢愉，是没记忆的雨，忘掉在下个旅程继续。 抱歉，我不适合失伴侣，至少最后一刻。别让你受委屈，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的结局， 在爱之外的差距 还是过不去， 为彼此留的余地 完满了回忆。 2018最佳男女对唱情歌金曲歌王萧煌奇刮刀，梁文音最新爱情练习曲《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爱你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不行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以后 会随着时间自由。也许换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和平分手，爱也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想分手，破碎的以后 会随着时间自由。 遗憾都已难补救， 梦醒了也许会 缘分已尽，不如多一个好朋友。梁文音全新爱情事业，全新北中南巡演，副驾驶座的风景，陪伴你度过所有人生景色。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英国经典派对品牌奶油甜 Queen Fields 升级双日强势回归，连续三届世界百大 DJ 冠军 Martin Garrix、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Cashmere、WNW、Timmy Trumpet 等超人系 DJ 9月15-16轰炸台北大家和平公园，拓元售票系统现正热卖中。 好久不见，我是陈晓东，向你们介绍我的2018最新单曲《女人都差不多》，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的心好好很痛很痛 Oh baby no no no， 请不要不要再让我难过。 You find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晓东，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请不要不要再让我难过。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 91.3， 台中真善美电台89。